捍卫台大校长遴选自主性。台大校务发出声明指出，台大坚持大学自主的立场一贯不变，这次校长遴选的合法性不仅遴选委员会已经在1月31号的会议中决议确认107年1月5号管中闵当选的资格，并无疑义。临时校务会议也明确地表达教育部应该依法紧速发聘。台大声明指出，对于教育部未能依大学法规定聘任新校长，再度表达遗憾以及强烈异议，同时遵行临时校务会议决议，在今天委请律师正式提出诉愿，以厘清法律的争议，并且捍卫校长遴选的自主性。中有一辆油罐车今天上午10点多行经国道3号台中大甲路段起火，引燃载运的油槽19000公升汽油爆炸，造成国三大甲段双向封闭。国道7号表示，油罐车虽然火势有变小，但是仍在持续的扑灭中，为了安全起见持续双向封闭，而国道4号中港系统双向北向入口也因为这起事故而封闭，提醒用路人要改带。中油副总黄仁宏指出，这一辆油罐车是从台中载运到苗栗苑里，疑似因为天气太热造成后轮胎起火，现阶段先配合警消救灾，降低事故影响，真正的事故原因会配合警消调查。黄仁宏说，这起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司机也很机警，当发现后轮胎起火的时候立刻停车查看，并且试图以灭火器扑灭火势，但因为火势太猛，而且车上载运的是汽油，依照规定向有关单位通报处理，拉起警戒线，避免灾害扩大。瓜地马拉富埃戈火山猛烈爆发，喷出滚烫的红色熔岩以及大量黑烟。瓜国灾害防治署发言人表示，截至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1点为止，共有25个人死亡，大约300人受伤，另外2000人撤离家园。由于当地的时间目前是晚上，因为视线不良，搜救行动暂停，将等天亮恢复搜救。富埃戈火山是瓜国著名的活火山，海拔高度3763公尺，位于在瓜国首都瓜地马拉市西南方大约40公里处，常年持续发生中型到大型爆发。富埃戈火山喷发大量黑烟以及火山灰，是今年第二次喷发，喷出的黑烟高达海平面以上6公里。火山灰喷发的范围遍及4个行政区域，影响170万人口。香港青年新政领军人物梁颂恒以及尤慧珍等5个人因为2016年冲撞立法会事件，今天被九龙城裁判法院判处入狱4个星期。不过裁判官也准许5名被告各以港币3000元，大约新台币11535元交保外出，只能够不能够离开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上个月就裁决梁颂恒以及尤慧珍等5个人非法集结罪成立，今天宣布5个人各入狱4个星期。裁判官王诗丽指出，判刑跟政治理念无关，5个人是集体行动，有计划性使用暴力，以暴力损害立法会的尊严，因此要有组合性刑罚，监禁是唯一的选择。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大涨160点，涨幅 1.47%， 来到1110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542亿。由于川金会将照常举行，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挂出11002点，上涨53点，盘中持续上攻，指数站稳11000点大关。分析师指出，亚股维持目前盘整格局不变，台股短线卖压告一段落，中小型强势表态股仍然是多方的焦点。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39点，来到22510点，涨幅 1.53%。南韩综合指数上涨8点，成为244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5点，来到309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7点，成为1022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39点，来到30932点，涨幅 1.44%。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2点，成为3460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29.818对1美元，台币升值4.6分，成交金额6亿1800万美元。日元目前以109.63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1.1696美元。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今天晴朗炎热，台北地区中午11点53分出现36度的高温，嘉义12点40分也达到35.9度高温。今天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好车SUM 说了算，快上 SUM 赏车网，万台严选好车等你搜， 实在就是 SUM。

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的第一个小时，最近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飞射射到你灰色的恶魔就像个 雷 神，盗版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唱片公司同事都说类似被一个锤子用力的大声那个让人唱歌，都一直不可能再倒卖，记住一声拜拜，如果有更好的未来我看不出来。 WHWHYY，有什么让你觉得真的是 WHY 的事情你需要来问一问的，立马帮帮忙。 你也疯了，我将没有用了，已经不痛了，因为你脑袋空了，什么人红了就被你玩弄了，难怪最终都俩攻了，你懂吗？ 在我脸是媒体，让我不捏，是谁是非啊非啊没啊狗仔队，他是不是给你给我不捏 一起唱准备上逼之乌鹰下行，他的人生哲理跟我分析，他说世界和平要从自己的心里开始做起，我拿起了原子笔抄下了这个笔记，马上谱曲中版的舞曲丢给了 Sony 独家 KTV， 大家的反应都说好听， 但是太难了吧，我不相信、oh! 立马帮帮忙，就是在最近呢，你的人生或是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有什么疑惑，有什么困难，什么难解的难题，都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在我们官方专属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疑惑跟麻烦，让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忙可以帮一帮的呢。WHY， 我需要你的 WHY。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的你，你好吗？ ちゃっても肩をされて一歩リードさ今度会えたなら話すつもりさそれからのこととこれからのことつまりいつもピンチは誰かにアピールできるいいチャンス知識過剰に引き抜かれた夜を 今天有一个特别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请帮帮忙。这个问题呢是，请问一下哈，男生皮带啊，到底是要系在肚脐的上面还是肚脐的下面呢？哇，我直觉看到就会觉得应该是肚脐下啊，这个肚脐下没错吧？还是我们应该要开一个 call in 看看大家的皮带系在肚脐上还是肚脐下呢？我觉得应该是肚脐下吧。这个忙，我自己是肚脐下啦，这样子。好，希望我不是奇怪的那个。 我想问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看不见的空间，在你眼前四面八方把你包围，但又不会让你摸得清楚他的立场。 紫巴撒的问题是，表姐老公的爸妈要怎么称呼呢？表姐的老公叫做表姐夫，表姐的老公的爸妈要怎么称呼呢？ 突然在后面 他们把灰吹耐心了等天吧喘不过气，地点每天都有必然扮成可跟踪我，你懂不懂？脚步声越来越接近，感到有只冰冷黑手在身上打手印，就不会痛，它在我左边，也在你右边，它不必留恋。在我里面，他们把灰吹，耐心的等天吧。 表姐的老公叫做表姐夫，表姐夫的爸妈我应该要怎么称呼呢？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人说，因为那是亲家，所以你要称他为亲家公跟亲家母，我觉得有点奇怪、欸、我觉得好像有点奇怪、欸、叫亲家公亲家母好像有点奇怪、欸、然后如果一般最不会出错是什么呢？就叫叔叔阿姨，如果他们年纪比较长的话呢，就叫阿伯阿姆，就是伯父伯母这样子。对，所以应该最没有问题的就是叔叔阿姨吧，让他们觉得年轻。 又不失礼数，叔叔阿姨好。 谁和谁不算是同类，你的现在啊你发霉，这究竟是谁在发谁啊？我是个鬼 Come on， 我是个鬼，我是个鬼，你到底怕人还是应该要怕鬼？ 挚友的问题是，请问节目播放的歌单哪里可以看得到？平常呢，如果有事先排好的歌单呢，我会放在 KKBOX， 然后你搜寻欧马克可以搜寻得到哥哥妹妹有意思预先排好的歌单。 半夜一点的舞鞋，浪荡水一间美，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地造大会，六零年代欧洲请为地下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付出签名握手拥抱会，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危 机。但是如果呢，像是今天的节目是非常非常的即兴的话，那就没有歌单咯。不过如果任何你有听到你想要知道的歌名的话，你可以直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问说，刚刚听到那首是哪一首歌啊，我会马上回答你的。 管你是小星星是种风为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我陪都陪都陪，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陪都会都陪都会都陪都会都陪都会。有的约会全套衣裳，你装备让他飞将陶醉，星期五二十四小时星一点都还明威，网络上五十个粉丝明明一点都不累， 说明让先生的排队，你是空如飞的走走身材，但是万科舍得六块鸡排，明星店中有的是马甲线， 管你小众大众我陪，管你是小星星是人风为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我陪都陪都陪， Sora 在 APP 上面说，刚刚那个表姐夫的爸妈问题要叫亲家公亲家母无误。好，谢谢大家，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尚恩·曼德斯。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秒装台美销售冠军，网络破亿串流点听，泰勒斯、卡蜜拉、约翰·梅尔，天王天后最爱推荐。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全球排行同步爱上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同名专辑，现在与你在一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送保险还有六十期零利率，天哪，这个头期款最低只要车价10%，优惠都这么好，到底该选谁？ 放心，不管选哪一个优惠方案，现在买宾士一定是最好时机。入主宾士 C Class E Class 限定车款，享一年以市保险，六十期零利率。新自选方案同步实施中，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你好一起帮带King。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黄以真， 没什么好怪的，你也拜托反省一下，怀疑其实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晒到粉碎，就来点你 UFO。 怕你难过， 算什么？胆小如鼠又如何？总好过让人摆布没性格。自由终究是我的，坚持也不是规则。那我没辙，就为上上策。 Cause I'm an independent girl, and I don't need no need no need you rock my world. Whoa, independent girl, I don't need you to rock my world. 就是我的，坚持也不是规则，那我没辙，走为上上策。 Cause I'm an independent girl, and I don't need, don't need, don't need you rock my world. Whoa, an independent girl, I don't need you to rock my world. 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在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呢，是立马帮帮忙的时候。最近你的生活上有遇到什么样的疑难杂症，需要人帮你解惑、指点迷津一下的吗？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可以留言哦，有很多人，很多人会帮助你解答。就像刚刚那个表姐夫老公的问题，表姐夫不表姐老公的爸妈的问题，是不是？亲家公跟亲家母，刺青阿叔呢救了一只猫，这只猫呢就是卡在他们店的装潢里面，把装潢给破墙了，然后救出一只很小很小四个月大的小猫。他的疑问是，该不该养呢？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AKB48 的新歌，你听得出来他们的副歌在唱什么吗？再让你挑战一次。准备好了吗？是两个其实一个英文单字重复两次哦，一个英文单字重复两次。AKB48 的新歌叫做 Teacher Teacher， 老师老师，最漂亮的老师。说到就是救起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该不该养这一件事情，我自己也觉得猫非常非常可爱，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养，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承诺我人生的15年给他，就是当你决定要养一只猫的话，就是对吧？你15年就要贡献给他，你要好好的照顾他，好好的帮助他，好好的让他很骄傲的在你附近走来走去这样子。然后你出国，你就会惦记着他；你出去外地工作，惦记着他，想着要怎么样帮他。他老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不管是吃猫饲料的啊，还是你吃你自己煮的东西的啊，有的会太胖啊，有的会有糖尿病啊，有的会有肾脏病啊，怎么办？我想到这边，我就会忍耐，我啦。 一开始听到 AKB48 的 Teacher Teacher， 当然直觉会想到大小姐老师老师，但是他们的音乐编曲更像严爵 YJ 现代艺术。 让我来教你什么叫艺术，什么叫分饰，什么叫技术，这就是现代最抢手的菜，不管你爱不爱，电视都在卖，网络说的听听，问自己的心情，认真的想想再做个决定，不要当个笨蛋，看那些笨蛋模仿那些笨蛋，以为只是耍，一切都是谎言，引导你买，先买了肉体再买了灵魂，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消费完你还要你道歉，对不起我看不懂，对不起我听不懂，对不起我不了解，来老师教现代艺术 Contemporary， 什么艺术 Contemporary art。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做了垃圾填饱你未来的孩子呀。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多年后却卖不出五十五亿的画。他是一个现代艺术家，他少收弄着诱惑你未来的孩子呀。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不牵挂。你不牵挂，有话说，没人懂，有内涵，没人管。有钟楼，有富托，有退休，有财主。这就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不穿衣服也很艺术。 What about the music, man?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小朋友听懂了吗？ You're ready for round two.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飞碟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飞碟联盟 App 上面 Doris 的问题是，自己的爸妈跟男友的爸妈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的餐厅选择是不是要有包厢比较好啊？有包厢当然是蛮不错的啊。嗯，是啊， 岁月的笑影正催促我寻找以往的感动， 而且就是长辈吃饭感觉就好像还是要吃个圆桌，这样圆圆满满的，就是你的爸妈两个人，他的爸妈两个人，再加你们两个就六个人，然后可以围一桌这样子。有很多那种中式餐厅应该都是有小包厢，是可以就是一桌，然后就是一个小包厢的。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耳机边鸣着我的风，透露时光的线索，青春无敌之间，蓝调乡愁之外，而一切归于平淡之后，那绚烂的夜却依然不休，战争尚未停歇，劳动英雄的爱依旧，请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用你所有已沉睡的狂想 Oh brothers, come ladies, 看见自己的新世界的光。Oh brothers, come ladies, 用你所有已沉睡的狂想。Oh brothers, come ladies, 让我再一次对你说过。请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夏天来临了，太阳很大，太阳眼镜的选购要怎么选呢？太贵的买不下，便宜的又怕伤眼，请问价格落在多少就可以购入了？该怎么挑？大太阳的确是需要戴一下太阳眼镜保护自己的眼睛的呀，但是路边摊有时候那种100块200块真的买起来心里会毛毛，想说它的 UV 是真的吗？还是它这其实就是一个黑色的镜片，反而超级吸光，眼睛会更快被烧掉，真的耶。可是用价位来分好像也不能就相信贵的东西就是好的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太阳眼镜的挑选问题怎么办？ 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对危险的渴慕，对现实的疏忽，有时候从来没有根据，万一没有答案是唯一的答案，语言老师无法表达语言自己。我快乐时候 快乐，因为找到了如何挑选太阳眼镜的文章了。好，非常呜呼，就是呢，你在挑太阳眼镜的时候，你的镜片表面你要找那个颜色是均匀的、光滑的，不要看起来好像就是人家就是上漆上过，然后看起来不太 OK 那种，还有层次的那种。好，表面颜色要均匀光滑，拿起镜片距离半个手臂长度，对准门框或太阳灯管那种笔直的线条，将镜片上下移动、上下移动、反复移动，然后呢，让镜片反射的直线扭曲或波浪状的话，就代表这个镜片不好。好，另外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去有良心的眼镜行啦，就是那个眼镜行都有仪器可以检测。然后这个眼镜行的仪器呢，它就是有测紫外线的仪器，可以请它帮你做镜片测试。所以你要买的就是要买那种抗 UV 功能的。 So everybody, ooh, ooh, ooh, ooh. So everybody...

声保持冷静，你呀我呀都单纯的可以，一样的话再说会介意，一样的爱总亲密变成回忆，对不起，一样的事不可能再继续。 Ben 呢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要如何才能让对方接受我的道歉呢？他一直说要拿出诚意来，请问怎么样的道歉才是有诚意的呢？当然很多人因为在网络上面打滚久了，就会开始说道歉要露出什么是基本的常识吧。大家不要开玩笑哦。 可惜时间谁也没放过我，更疑惑心缘分是否有用，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一样 之前呢，我在欧马克的 YouTube 上面，然后有做一支就是关于道歉的艺术的影片，然后那其实是一本书，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发行了一本书，就是教你如何道歉的一本书。那道歉要把握住的几个准则，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行为，然后忠心跟真诚的感到抱歉，而不是对对方的情绪感到抱歉。什么意思呢？是你回想过去，就是你真的做了哪些事情会让对方觉得不开心，然后你对你的行为说，哦，我说了这些话，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我当时没有考虑清楚。但是不要说我说了这些话让你感觉不舒服，对不起，你不要去再把那个焦点转说，哦，是你的情绪，让对方的情绪，让对方怎样怎样会不舒服。No no no， 所有道歉全部都是在讲自己哦，没有在讲其他人。都说我做了什么，我考虑的不够周全，我冒犯到你，我非常非常的抱歉。然后，不要再加后面那句说，哦，我不知道这样会惹你不开心，我不知道你怎样怎样，就是有点隐含指涉人家玻璃心那种东西。后半段就不要讲，就讲前半段就好了，好不好？就真诚的道歉，讲前半段，好好道歉。然后同样呢，就是很多人会讲说，拿出你的诚意来。我蛮不喜欢这句话的，因为就是到底诚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说这句话，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别人要怎么样平息你的怒火。好，那一般呢，就是如果在服务业工作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在餐饮业。然后当客人在欢在炉的时候说，拿出你们诚意来什么什么，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就是 discount 嘛，他们就要的就是折扣，不要收我的服务费啊，帮我打个九折啊，八折啊，甚至免钱啊，给我餐券啊，等等等等，就是你展现诚意的方式，所谓诚意的方式。如果是一般的就是朋友的吵架的话怎么办呢？想想看他喜欢什么吧，就跟你生日要怎么样帮他度过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喜欢吃些什么东西，然后他最近想要什么东西，买这个礼物或是请他吃一顿饭，好好的赔罪，这是我能想到的方式。 我看透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经 当初的不够干净。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 他不爱我， 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我要的华顺，新一代宾士原厂机油，效能全面进化，降低油耗，延长使用周期，驱动引擎最佳效能，每一次启动都如同新车出厂。宾士原厂售后服务，让您的爱车永远保持最佳性能。 哎，老婆，不是说要吸地，还在等什么 啊？在等充电啊。 吸地还得等充电，那就逊了。 LG A9 无线吸尘器，随时更换电池，打扫不中断。限时六月底前买特定机型加赠电池，买旗舰机送2000商品卡，要买又快。 嘿、hey, 我是 DJ Joseph， 礁溪长荣凤凰酒店八周年庆，本月限定餐食自由配，交通票跟抵房价优惠由你选，平日入住任选双人早午晚餐折一，每房8000起，假日入住不怕塞，凭大众运输票跟每房折抵500元。1500平礁溪最大亲子水世界，再享儿童攀岩场，太空主题雷射迷宫新设施，03-910-0688，温泉旅行专家礁溪凤凰。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偷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汉光演习今天登场，却传出一架 F-16 战机失联。据了解，这架战机今天从花莲起飞后，疑似在下午1点43分执行任务，飞往东北部基隆附近空域途中失联，目前空军正在全力搜寻中。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因为不满三立新闻台5月25号播出的五四新观点节目内容，让他们夫妻俩的名誉损害，因此委请律师要求三立7天内道歉，否则提告。五四新观点节目主持人陈斐娟和律师曾静元在节目中质疑柯文哲夫妇财产申报不实，财产来源不明。陈佩琪认为两人刻意扭曲事实，造成名誉损害，让他心里产生极大痛苦，因此今天委任律师林志群发出律师函，要求三立7天内在3大报其中一家头版刊登半版道歉启事，公开道歉，而且要求三立电视捐出200万，陈斐娟与曾静元各捐150万元给陈佩琪指定的慈善团体，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前副总统吕秀莲日前发出声明，以道不同不相为谋跟民进党说拜拜，并表示 民进党已经跟他没有关系。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希望亲自拜会并慰留。吕秀莲今天接受联合报专访时首度回应，相见不如不见。民进党通过征召提名立委姚文智参选台北市长后，吕秀莲在马来西亚发出简短声明表示，对于一个失去党德和党魂的政党，与其痛苦留下来，不如归去，道不同不相为谋，拜拜民进党。吕秀莲今天表示，那几句简短声明是前往马来西亚之前的清晨就写好。吕秀莲说，民进党向来也不重视他，讲太多道理不见得有必要。至于蔡总统希望见面，吕秀莲说，要见的机会那么多都没有了，现在再见也没什么意义了。对于外界揣测他要退党，吕秀莲说，他从没用退党两字，心里想的是脱党。台湾两届奥运举重金牌选手许淑净昨天宣布退休，震撼体坛。今天在高雄国训中心召开记者会，说明因为伤势的累积，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结束长达14年的选手生涯。 近期的比赛都会受到伤的影响，其实从2012之后，膝伤就一直困扰着我。然后在18之前的膝盖伤就是蛮严重的，就是连练空档的时候就是会影响训练，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训练量就上不太去。而且在世锦赛的时候伤到右手肘，检查然后肌腱跟韧带断裂，开刀手术，如果要回弹大概一年恢复，在这段的复健期然后没办法如期的赶上亚运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决定。 如果人生重来一次，是否会选择举重？许淑净说还是会，这是他的兴趣，同样会选择同一位教练蔡温义，因为蔡温义像个父亲一样，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陪着他解决，给他很大的支持。对于未来规划，许淑净表示希望先完成博士班学业，然后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304点，涨幅1.37%，成为2247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9点，成为244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13点，来到308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1点，来到1020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上涨438点，涨幅1.44%，成为3093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4点，涨幅1%，成为346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大涨160点，涨幅1.47%，来到11109点，成交金额1542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824元兑一美元，台币升值4分。日元以109.61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81美元。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今天晴朗炎热，台北地区中午11点53分出现36度高温，嘉义也出现35.5度高温。今天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预测气温29到32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31到33度，东部29到32度，澎湖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有地震！ 我的手机有收到地震警报通知，震央在东部。 哎，最近余震不断呢。上次那个大地震，你张贝贝刚好到那旅游，还因此受伤呢，现在还没办法正常上班。 那张贝贝可以向劳保局请领灾害防救法伤病给付啊。 哦， 灾害防救法是针对天然灾害发生时，已参加劳工保险者，在行政院公告之灾区，因天然灾害导致伤病不能工作，没有领到全薪，从治疗日起，可向劳保局请领灾害防救法伤病给付。无论普通伤病或职业伤病，有门诊治疗就可请领，最长可请领6个月哦。 在灾区因天然灾害导致伤病不能工作之被保险人，自治疗当日起即可请领灾害防救法伤病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56周，第5名林志颖《我的骄傲》，第4名南瓜歌迷俱乐部《7月10日》，第3名林俊杰《 伟大的渺小。第二名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第一名梁文音，萧煌奇，和平分手。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来来来来来，让我们一起共度人生美好的时光，就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在这个小时呢，要邀请你来跟我们生火灭火单元，为我们添加一下柴火，或是扑灭一下柴火。最近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说，哇，这个东西人类福音啊，天啊，好想买啊，受不了了，受不了了，真的好想买，好想花钱，卡要刷下去啊，这个五月份缴税也缴完了，六月份是一个新的人生，新的开始啊，受不了。欢迎你把你想要买的东西写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帮你看到这个人类福音，跟所有飞碟联播网听众一起分享，让大家一起公平，大家一起看看是不是只有你觉得是人类福音，其他人可能觉得啊，不要买啊，不会吧，是不是帮你灭灭火省点钱。快乐自在的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你最近有什么东西很被生活觉得天哪，好想试试看，好想买呢？ 欢迎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留下你被生活的物品，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值得拜下去、买下去。哦，马上有生意上门哎！想要买一台车用的空气清净机，可是现在价格有点乱，好多不一样的价格，到底该不该买呢？车用空气清净机，我们应该要先请就是有使用的，现在应该很多人在开车吧，对不对 ？Right now， 现在这个时间，你们有在使用车用空气清净机吗？你觉得值得买吗？值得的话告诉我们厂牌，不值得的话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值得啊，也告诉我们厂牌。突然有很多就是家电类的，就是这应该都需要有试用过的人来讲讲他的心得这样子，然后评价一下 CP 值啊、性价比啊，然后多少钱算合理啊，哪一个牌子比较值得信任啊，这些突然很多跳出来，像是什么运动抗噪蓝牙耳机啊、智慧型手表啊、PS 的某一种游戏啊、蒸汽拖把啊，哇，这个查需要花点时间。但是呢，我现在可以直接灭一个火。维尼他看到一只香奈儿的陶瓷表，好漂亮哦，要17万。别吧，十七万哎。最近我的家在装潢，所以对于就是某一种数字的钱可以换成什么，非常非常有概念。17万差不多可以换一套厨房，可以换我家4台冷气的一半而已哦。17万可以换我家可以装到8台冷气。Oh my god！ 17万，然后你要买一只名牌手表，天啊！好，这也是月经文了，就是那个 AirPods 到底值得买吗？ AirPods 就是耳机，但它没有耳机线，它是无线，它用蓝牙的，那值得买吗？一个杂牌耳机99块就有，可以听，听得到声音 ，OK 的。AirPods 有牌子无线耳机要5000块，好，这个100跟5000中间差了50倍的价格，你觉得这50倍，如果可以让你觉得不用收线的话，很值得那50倍的话，那就买下去吧。 回到家里吧。 今天的生火灭火好快哦，就是大家啪啪啪啪说，哦，有好多人想买哦，我全部打上去了，啪啪啪啪啪。哎，那个刷的速度是我真的嘴巴会来不及念的。大家不要因为五月报税季就是缴完税，然后六月新的一个月拿到薪水，就这样好不好？大家冷静。真的有这么多想买的东西，是不是要灭火？真的要去冲一场冷水澡才会比较快一点呢？哇，今天真的啊，大家好想好多东西要买哦。前面那个车内空气清净机啊，有目前看起来正面评价蛮多的，大家觉得蛮 OK 的。但有些牌子呢比较吵一点，你如果对声音很敏感的话呢，你可能还是要去，就是要去试试看啦。有些东西在网络上买当然就很方便，但是好像实体店面你还是去试试看吧。是谁偷偷的动了我的玩具？另外呢，说 AirPods 无线耳机的，只要你买下去以后，就是那5000块你花下去过后，应该是回不去的啦。嗯，你会觉得天哪，就是没有线的耳机好方便哦。Albi 的问题，我想要 call out 给我在做轮胎的朋友哦。有人换过某一家就是人会胖胖肥肥的那个轮胎吗？代理商跟直营的价格会差很多吗？哇，今天有好多是需要车友来贡献的哦。大家换轮胎，代理商跟直营的价格会差很多吗？Tina 的生火灭火是目前的怀孕快要6个月，想要买低基金来喝补身体，可是好贵哦，值得买吗？

在解释你的故事，谁没几个不堪情侣，我们一起宣誓，把乌云般的往事都忘了吧。 我要说 Yesterday All my dreams they seem so very far away Now that you came in my life I've changed in every way Inside of you I see the light Girl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know it's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放弃，因为我以为我那么确定要和你好好的，又或许这一回会有风雨，比如说你对我渐渐冷静，那么你能否我只要想起初相遇那时的约定、yeah、Yesterday All my dreams they seem so very far away Now that you came in my life I've changed in 天啊，我觉得在飞碟联播网听飞碟电台的人实在是太棒了，因为不管是生火灭火啊，还是你有任何的生活疑难杂症的问题，车子的问题啊，现在很多正在开车的热心车主会帮你解答。怀孕的问题呢，哦，现在呢正在收听的也有很多过来人啊，我就已经生过小孩了啊，我是妈妈了，可以帮你解答，太棒了。 Consequences, can you throw them away? I can't take the madness in you anymore. Can you please give me some peace of mind? Oh, baby, please, would you listen to me?Just intensity. What we need, a lovely conversation. And you know, I love you unconditionally.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all day and night. I know, all the time we spend together. And you know, 在刚刚生火灭火一开始的大乱斗之后，现在大家冷静平息了之后，有什么样生火灭火的可以再度留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了，让我们好好的来看看最近被什么生火灭火到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在 APP 上面呢，然后也有很多很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就在 APP 上面已经回复了，希望呢有在上面丢问题的都有持续的锁定哦，好不好，就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被解决掉的。 Can you please give me some peace of mind? Oh baby please baby, Would you listen to me? War is not the answer But sincerity What we needAnd H2O is you， 水是你。水占了人体超过70%，人体70%的组成成分都是 H2O， 都是水。要常常记得补水哦。现在听到的时候，哎，就起身去茶水间倒杯水来喝吧。 瓦斯开了，水温升了，脸颊红了，就是爱了。泡沫破了，睫毛湿了，流笑泪了，就是爱。三天又三夜，我怕一旦泡沫离开身边，我会控制不住胡思乱想。我看还是最好继续泡，我都走了。可是泡了第四天那一夜，发现皮肤都泡成了棉线，无奈不得不站起来歇歇，原来不能一直赖在里面。原来我一厢情愿的爱恋，泡沫破了，睫毛湿了，流下泪了，就是爱了。我怕了已经三天又三夜，我怕一旦泡沫离开身边，我会控制不住胡思乱想。我看还是最好继续泡，我的走啊。可是泡了第四天那一夜，发现皮肤都泡成了棉线，无奈不得不站起来歇歇，原来不能一直赖在里面。来，我一厢情愿的爱恋。我怕了已经三天又三夜，我怕一旦泡沫离开身边，我会控制不住。我看还是最好继续泡，我的走啊。可是泡了第四天那一夜，发现皮肤都泡成了棉线，无奈不得不站起来歇歇，原来不能一直赖在里面，原来我一厢情愿的爱恋。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傅佑轩，他以前叫做傅佩佳，那时候他在傅佩佳时期所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泡澡》。所以泡澡虽然把身体泡在水里面，但其实如果你是喜欢泡汤，然后注意就是不要一直把你的心脏埋在那个热热的温泉下面，埋超过15-20分钟，危险危险。然后泡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是虽然你的身体泡在水里面，但其实你的身体是在失水状态的，你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啊。 Time 最近呢真的是太热了，所以每周的生活灭火品项也有点重复。秀妹之前在问说水冷扇推吗，想买水冷扇，但其实上个礼拜呢就已经很多很多人跳出来说你要买水冷扇哦，哦可以啊，你就准备你家发霉吧，哦你就准备你家就是很湿吧，这样子。就大家其实比较推荐的是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呢，大家比较推荐的是你就买一台好一点的冷气，是变频的冷气，搭配电风扇就很够用了，水冷扇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南瓜迷，南瓜泥歌迷俱乐部。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每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呢，玛丽去哪里了？玛丽今天去录影，明天就回来。 Something that it's not. Do I need to spell it out? What do you want? Is it more than her? Maybe no one really wants to try. But how can't we see what's not happening? Maybe love is only for the blind. Tony 想要问说，用了三年半的 iPhone 6该换手机吗？会这样问是因为我的预算其实不多啊。如果要换 iPhone 的话，会感觉花更多钱。可是安卓的话，好像又怕容易坏。首先应该要先问一下 Tony， 你的手机还好吗？你手机还好的话，就不用想换啊，继续用下去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拥抱节俭的美德，东西能用就继续用。 must be done. Don't make it into something that it's not. Do I need to spread it out? We need to get together.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让姿态更有魅力，空间让心灵加倍自由。Lexus RX 让格局再升级。RX 迎新专案 ，Lexus 车主换购 RX 最高补助60,000元，再加码50期高额零利率，限时实施中。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爸妈都不了解我，怎么办？ 和另一半观念不合，每天都在吵架。 工作与家庭好难兼顾，谁来帮一帮我啊？ 让思月来帮一帮你。 啊？什么？ 不论是亲子沟通、夫妻相处，或是人际与自我调适等困扰，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让412帮一帮我哦。手机直播请加02。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我家的狗狗老是出现跳蚤、蜱虱，怎么办？ 哎呦，狗狗的问题就交给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啊！ 极乐袋那是什么啊？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方便好用，在寄生虫叮咬之前就发挥效果，不被叮咬，还能消灭老人的跳蚤和蜱虱，效果好 ，CP 值高。 极乐袋让狗狗的保护四个月不间断， 跳蚤、蜱虱 out，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 Hello， 大家好，我是 Dino 李玉琪。我的第三张全创作专辑《Sing With Me》即将在6月2号开始预购，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扬起梦幻，稳固我的坚定，写下不完，将它举足出境。别再说我是一意孤行。暴风侵袭，手掌沾满了泥，倾盆大雨浇不熄我前进，带着行囊我会继续旅行。不寂寞，只要一颗心，一对翅膀，一束光就足够，放手一搏。在你绕的人海中，我知道有你陪我。我相信，只要握紧双手，湖水悄悄荡过，总有一天我绽放的时候。I just wanna sing that song, would you sing with me?平凡太无聊的自己，装满勇气投向眼中的你，别再说我还在原地。我开始冒险，它没有距离，冷言冷语也没有关系，带着行囊我会继续旅行。心一对翅膀，一束光就足够，放手一搏。在你绕的人海中，我知道有你陪我。我相信，只要握紧双手，湖水悄悄荡过，总有一天我绽放的时候。I just wanna see that song, would you sing with me?在你冷的人海中，我 我只想要为你唱一首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唱呢？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李玉玺的新歌，叫做 Sing With Me。 谢谢你陪伴我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今天呢，最后一个生活灭火呢，有人说听到了极乐带，极呢就是趋吉避凶的吉，吉祥的吉，乐就是快乐的乐，带呢就是带，哇天哪，小学生造词好难哦，带，潮间带的带，说这个好不平易近人哦，带，我需要一个带的造词。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他看到了极乐带，是给宠物带的。有没有人就是让宠物带过极乐带呢？广告上说，因为这个好像又透风啊，然后又很又可以帮助宠物的什么情绪，哎，感觉好厉害啊！反正就是为狗狗设计的特殊项圈、特殊颈圈，有爱狗人士为自己的狗狗带过极乐带。然后觉得好用吗？推荐吗？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次的生活灭火。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雪芙的新歌，叫做 I Love You。 谢谢大家呢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在飞碟联播网。平常如果要找我的话呢，除了固定收听飞碟联播网之外，哥哥妹妹有意思之外呢，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找到我，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都欢迎你按赞关注还有抢先看。另外呢，如果搜寻我的英文名字 Mark Orange 的话， MARCORANGE 的话，你可以找到我的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还有我的 IG Instagram， 也欢迎你 follow me。 就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见。 音乐全主打， 人生必经的风景，梁文音、萧煌奇，和平分手。 1250天欢愉，却没记忆忘掉，在下个旅程继续。 抱歉，我不适合失伴侣，至少最后一刻，别让你受委屈。 从开始走到终于， 终于无能为力的结局， 在爱之外的差距， 还是过。 最佳男女对唱情歌，金曲歌王萧煌奇跨刀，梁文音最新爱情练习曲《和平分手》。 和平分手，爱已别无所求， 谁都不必太内疚， 接受无心犯的错， 也好过费心找理由。 微笑分手，破碎的以后， 会随着时间自由。 梁文音全新爱情事业，全新北中南巡演，副驾驶座的风景，陪伴你度过所有人生景色。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